寂静无人的环境，几个人走在楼道里的声音非常明显。由于学校废弃了很久，到处都是歪倒的桌椅、废弃的书本和杂物。暴风冷不丁的就会冒出来两句话。 听说你挑的厨师来头不小啊，啊？ 乔家不知道暴风是不是在套话，反正他什么都不会认。 人是黑豹点的，或者是负责接头。 而对于他的话，暴风的态度也很暧昧。 哦，哈哈，你太谦虚了。 这地方乔家虽然已经准备了挺久，但并没有真正的使用过。杜子平跟郭林最初说的底线就很明确，他们总不能真的给黑豹制毒。所以暴风他们走到实验室的时候，并没有真正看到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只能看到一些准备好的试管和瓶瓶碗碗之类的。但杜子平毕竟是常年跟这些人打交道的，哪怕是做戏的准备，他的家伙事准备的依旧很齐全。暴风只需要扫一眼就知道乔家他们不是随便打打闹闹，而是动真格的。而杜子平他们一个人都不在。乔家一直往周围张望，正常情况下人应该在的。他心里这种想法刚闪过，下一秒脖子上就多了一道冰凉的触感，随即耳边响起了冰冷的声音。 他们是什么人？ 不回头乔家就知道是杜子平，虽然语气跟他所熟识的那个人相去甚远。而走在前面的暴风和郭林回头的时候，连暴风在内多少都有些错愕。他们这些人哪个都是戒备心极强的，竟然没有一个感觉到杜子平接近他们。杜子平从暴风他们刚踏进学校范围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人了。本来乔家连着几天都没露面，他就有点怀疑出事了，所以这几天他都特别的谨慎。他之前单线联系耿伟的时候，耿伟也将最近的事情大概跟他交代了一些，所以对于紧急情况他不是没有应对方案，只是他没想到乔家会和暴风还有郭林一起出现。虽然他并不能立刻了解全部的局势，但是这么多年的卧底经验让杜子平的身体反应往往在思考之前。他只需要彻底把自己当成一个毒贩，一切依照本能去判断就是最安全的。所以当他架着乔家的时候手上没收半点力，而乔家的错愕也是本能的反应。 志哥你看清楚，我是乔家，你别激动。 被称作苏志的杜子平冷冷一笑。 我当然知道你是乔家，我是问你他们是什么人，黑豹呢？ 乔家先是看了暴风一眼，后者依旧是那副不动声色的架势，无奈之下乔家只能硬着头皮应对下去。 豹哥出了点情况，你先把他放下，我给你介绍。 别含含糊糊的说明白，黑豹怎么了？ 杜子平直接叫黑豹的名字，也是在暗示他跟乔家的身份不同，并不是黑豹身边的小弟。暴风从头到脚地打量杜子平，显然没有把他和曾经死在自己面前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。而乔家面对杜子平的步步紧逼，也只能实话实说。暴风的名字跟名片是一个效果，杜子平知道他的身份一点都不稀奇。而暴风对于乔家直接报上自己身份这件事儿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悦。但是杜子平对于黑豹的死讯相当意外，他完全是下意识地松开了乔家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两步。 死了？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抬头看了一眼郭林，想确认这件事的真假。然而这个时候的郭林也不可能给他任何反应。倒是暴风终于开口了。 志哥， 他的语气里有几分嘲弄，显然这种名字后边带着哥的称呼在他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。而苏志戒备的状态依然没有放松，他看着暴风漫不经心地走到器材室内，流水一样地看了一遍所有的器械，然后抬头看着他。 黑豹已经没了，如果我想你跟着我干，你肯不肯呢？ 我只想跟黑豹合作。 生意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只跟谁合作的关系，你大老远的北上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 既然如此，搭档是谁，对你来说重要吗？ 重要。 杜子平的语气里不见半分退让。 我不跟不信任的人合作，也从来不给别人干活。 说完，杜子平丢下手里的东西，越过乔家他们就要走。乔家一着急，直接把人拉住。 志哥，有话好说。 杜子平差点把乔家直接掀翻在地上，幸亏乔家的反应也够快，他往后闪了两步，无奈的表情直接看上了暴风。很明显，乔家搞不定杜子平。不得不说，职业卧底的演技跟他这种混混线人真的不是一个量级。杜子平从露面开始的所有反应都无懈可击的让人浑身发冷，要不是乔家太清楚他的底细，简直要以为他本来就是干这行的。可杜子平有一件事估计错了，暴风跟他之前打交道的那些人都不一样，他不仅疑心重，还尤其不能忍受有人忤逆自己。杜子平的反应很自然，可就是因为太自然了，很容易就会得罪暴风。所以在杜子平挣脱乔家的瞬间，暴风的枪就举了起来。刚刚才目睹过暴风是怎么杀人的，乔家指尖都是凉的。他本能地看了郭林一眼，发现郭林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但是两个人都没立刻采取行动。这种时候，越沉不住气，越容易陷于被动。杜子平回头看见对着自己的枪口，先是侧头扫了一眼持枪的暴风，心里的念头转了好几轮，最后还是冷笑一对。 鲍先生，如果随便有人用枪指着我，我就会妥协。你觉得我敢只身北上吗？ 他这句话说完，暴风笑了。他突然松开了手枪，反手把枪递给了杜子平。 所以，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邀请你跟我一起发财。 暴风的眼里带着毫不掩饰的野心。 你想在北方打出一番天地，就不可能绕过我。我有最好的渠道，而你有最好的货。黑豹给你的条件，我只高不低。 乔家认识暴风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他跟人说话这么客气。不止乔家，连旁边的郭林也很意外。杜子平并没有立刻答应，他过了一会儿才指向乔家。 我是他联系上的，依然只跟他做。 暴风收枪回头。 当然，不然我为什么要留着他呢？ 而乔家和郭林彼此看了一眼，一直提在心口的那口气终于缓缓呼了出来。暴风后来就把杜子平接到了自己的会所，当然还有顺带的乔家。因为乔家浑身都是伤，暴风安排了一个医生给他处理了伤口。检查的时候，暴风亲自在场，直到看见他浑身上下实打实的伤，才缓步离开。而郭林是在晚上才摸到乔家房间的，他把床上的乔家拍醒，在后者还有点迷糊的情况下把窗户打开，两个人沿着外墙挪到了隔壁的隔壁。郭林事先已经把窗户弄坏了，俩人翻窗进屋也没开灯。郭林就着月光判断乔家的情况还可以。 怎么样，伤口难受吗？ 乔家点点头。 还行。 白天可能被吓着了，精神太紧张，一时之间都顾不上身上的伤。直到晚上被检查的时候，乔家才觉得浑身都跟散架一样。现在他不测体温也知道肯定顶着高烧，否则郭林进屋的时候他不可能一无所觉。 抓紧时间养身体和休息，暴风不会对你太客气。 我知道。 这点自知之明乔家还有，但是一想到黑豹死在自己手下，他心里还是有点发颤。他抓着郭林问了一句， 既然暴风亲手杀人了，不能直接抓吗？ 他对面的男人摇摇头， 没有证据，只有咱们俩的口供，根本定不了他的罪。枪应该已经被他处理掉了。 为什么口供定不了？以前不是有证人就够了吗？ 说实话，乔家真的不想跟暴风这种人打交道了。他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危险，也实在是太可怕。就算他们几个绑在一起，他都不认为有胜算。郭林知道乔家的顾虑， 但实话说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谁都没有回头路了。